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icked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转，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好，我就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迟咗个 20年啦。 我就1995， 今日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系 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 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係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個？ 仲有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啊，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w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啦，咁啊上半场咧就马后炮赞自己睇得好准啦。 嗯， 啊马后炮好易嘅啫， 系 咪啊？就升咗上嚟咪话一早话升噶啦， 系咯， 跌落嚟就话一早话跌 跌噶啦，系啊。 金融海啸一早话噶， 系啊， 咪咯。内银股爆煲 都讲咗噶啦， 系嘛？咁所以我真系好准嘅有时啲。其实喺1960几年我已经预测到金融海啸噶啦。 嗯， 嗰阵未出世。 嗯， 我都预测到。 系咯， 系嘛？咁我而家亦可以好大胆咁预测，即系未来嘅100年咧，即系会有出现呢个金融地震啦，金融龙卷风啦，金融乜乜嘢都好啦，总之金融乜都关我事噶啦，我预测晒噶啦， 应该未来100年个港股 以此为证啊， 个港股应该系有机会见翻18800嘅 曾经。OK， 咁你玩到咁大，我就同你玩埋佢啦。未来100年咧，恒生指数嘅预测咧，我大胆假设啦，应该好准嘅。低位系1点，高位系100万点。 OK， 个股使唔使我预测埋啊？ 唔使啦， 唔系你俾只你啦，汇丰最低应该系1个仙，最高应该系10万蚊。 OK， 逐只讲我都咁讲噶，2号都系1个仙至10万，3号仔又系1个仙至到10万，系啦，所以我讲咗噶啦吓，嗱，总之唔好跟我口水尾， 系啦， 跟我口水尾咧，我都话我都出律师信。所以金融海啸我一早估到，吹啊咁样咯吓， 系咯， 咁啊呢一节就唔系讲埋啲咁嘅马后炮嘅，马后炮冇意思嘅呢个世界吓，虽然好多人都中意讲马后炮，但系我哋呢个节目又冇前瞻性啦，又唔马后炮啦，净系抽下水嘅啫， 系咯， 所以真系无谓俾钱实听啊，系咪先？ 啊， 咁啊呢一节就抽啲不能买的股票嘅水啦，阿迪你有咩股票系长买长输嘅？ 长买长输啊！ 啊，即系你掂亲佢，即系我好似硬系有啲神奇魔力咁样，你成日都中意撩下佢，但系撩亲都输，但你都系要撩嗰啲折堕嘅，有冇啲咁嘅股啊？你 撩就冇撩嘅，你问我就，但系有睇几只真系咧，死得好惨重嘅。 系 第一只1101， 哦， 荣盛重工， 哦， 6.7蚊真系唔记得，超股价系呢啲位啦。OK， 即日见过一口价8蚊见过，跟住之后长期潜水，牛喺6.3至6.9呢啲位。OK， 跟住嘭一声就5.4、4.3、2.1一路行落去啦。 即係你，但你係會買，因為佢個行業係靚仔嘅嚇，全國最大造船公司。 因為嗰陣時講嘅係全國最大造船公司啦，第二樣嘢係全球第四大啦。嗰陣時開頭上市嘅時候， 亦都係好快冒起一間民營企業啦。 另外一方面最重要嘅就係中海油嘅 contract 啦，因為佢有鑽探嘅能力喺度噶嘛，探油喺海外喺海上，咁呢幾樣嘢，哇，大佬！好好聽喎、 啊，老細又勁啊，老細勁抽啊，幾廿八門生意，又突然之間冒出嚟一個富豪嚇、啊嗯，又同啲領導又熟，啲領導又關照，都係胡溫個年代嘅領導啊，唔係而家依個年代嘅領導啊。 嗯、 啊，如果佢同而家個年代嘅領導都咁得嘅話咧，就唔會有今時今日咁嘅地步啦。 嗯 啊，冇理由会系咁输噶，但其实答案嗱、啊、又认屎认皮啦，我就最中意认屎认皮。答案一早讲咗俾你听啦。 嗯， 记唔记得有一集我第一次上去沈大师啊？唔系唔记得第一次第二次个钱打到嚟，咪讲咗雍正重工一个古仔嘅。 嗯， 你唔记得啦？的你喺度嘅， 唔记得啦真系。 唔系个老细为咗上市嗰阵时个股价靓仔，出咗个特别 offer 俾啲投行 啊， 边个买嘅就俾个特别佣金。 系啦。 跟住搞到啲投行咧，就叫啲客沽曬啲股，跟住買翻轉頭，buy 個 order 就俾個2% 佣佢啊嘛，咁咪拎翻曬啲單去攞嗰兩攞多2% 佣，跟住攞完之後啊散水噶啦，咪冧到而家咯。咁、故事嘅啟發就係話咧，一間公司無論嗱、我哋呢個節目成日都有啟示嘅，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啟示。一間公司無論佢喺一個幾好嘅行業裏邊，只要個管理層是戇狗的都死得的間公司。你想想我讲个古仔话俾你听，个老细几咁戇居啊。是吗？你咩理由为咗个股价要做啲咁戇居嘅嘢呢？是吗？永不超生俾人笑嘅。赚完你钱之后仲喺后面笑你嘅。但佢都做嘅，证明系戇居。一个咁戇居嘅人去溫间公司一定系死㗎啦。咁、所以呢呢啲股呢就话俾你听啦。管理层是很紧要的、管理层戆不戆，他懂不懂做晒一回事，但是戆不戆居呢就其实很易看的、从他的过去的行为、你可以看到 是的。第二隻、不过现在我都不敢掂八号仔，八号仔一定不掂。 我八号仔那些就不是戆居了，掂那些掂那些戆居的。 就 系啦， 一定唔搞掂。 咁嗰啲即系嗱，呢个古仔冇启示嘅，即系唔识解释，即系点解阿佳哥当日可以鲸吞八号仔，鲸吞完之后，哇，嗰、那个债务已经系去到天咁高，吓、都仲有人攞个头埋去嘅，咁啊，呢啲已经唔关系。啊！呢個 sorry 冇啟示。 唔係，我淨係想講一樣嘢啫，有啲嘢都係要睇翻少少基本分析嘅 ，OK， 都要了解翻個實際狀況嘅。 基本分析好㗎，八號仔，電信業 咩債嘛？ 咩債咯？ 債務嗰陣時還息還幾十億美金啊嘛，一年。咁、你幾十億美金計翻落去香港個固網電話度，佔咗你九成嘅收入喺度㗎嘛？係 啊。 咁你計 佢個財技就玩咗落你股東嘅手裏邊。 係啊，你咁樣計嘅話，你又知道間公司。 但係呢樣嘢可能正後邊嗰陣時咁諗啦，即係幫佢講翻句好説話。當時大家都覺得有個政治任務，咁、既然條數大家都知道拍埋咗，收咗翻嚟一定爛嘅。咁你係一個政治任務，你都明知爛㗎啦，咁梗係應該有人幫佢埋單啩。咁就最冇人埋單喎，個老豆都唔幫佢埋單。咁呢啲又係非戰之罪、 第三隻啦， 榕盛都係一樣㗎，榕盛而家一年都俾個利息開支成10億㗎。嗱，即係再講啲榕盛之後嘅嘢， 好 呢期嘅嘢啊。你第三隻咩？你講 華資。 華資嗰啲係冇啟示啊，大佬。喂，你真係嗱，而家個啟示就係話咧，嗱你打麻雀咁樣啊，我同阿的啊，遲啲瞓啊，阿傑斯打啊，我諗四個啲章法都差不多嘅啫， 係啦， 係嘛，咁但係你同華智打人哋個章法 高， 人哋籌碼大搭過你， 係啦， 個章法高過你， 係啦， 係咪？你數埋你自己副牌幾多隻？13隻啊， 嗯， 13隻， 嗯， 人哋打18隻嘅，你點打咧？ 係啦。 洗牌就算你识洗牌搭，洗到靓靓嘅，但唔到你洗嘅，人哋嘅自动洗牌机嚟， 系啊，吓咁你唔可以搞噶嘛？ 咁东南西北风你谂住总有一铺躲打式噶，但系佢会跳风嘅， 系啊， 东南本嚟坐西，东南就跳到北嘅，又你又冇得打式， 冇错， 筹码你又唔够多， 系啦， 牌你又唔够多，冇得搞嘅，所以。冇启示嘅， 要睇啊睇啊，仲有一只啦，光大啦，光大我系唔敢掂。 咪边只一六五定二五七先？ 一六五， 一六五啊， 我唔系好敢掂噶。 即哦，一六五呢啲嘅启示就系咧，你政策嘅折磨性有时系好大嘅。 嗯， 啊，因为个光大银行要拆出嚟，即系拆到天冧落嚟都未拆到。 嗯， 吓咁啊，但系中间你又会炒下佢啊，你又会听到啲嘢啊，传下传下，咁你又过瘾下咁样。啊，咁呢个都系一个中国政策嘅不稳定性，又系冇启示嘅。 嗯，同埋上个礼拜嘅节目有讲过啦，一扎嘅所谓嘅黄金股啦 ，OK， 紫金啊， 哦呢个启示就好简单， 招金啊，宁宝啊， 买嘢就要买啱嘢，吓，即系你娶老婆一样嘅啫，你娶老婆就为咗生儿育女又好，搵人。帮你煮饭、洗衫、烫衫都好，即系你个目的。你娶个老婆翻嚟，你知道有个目的。 系 吓，你最怕娶错咗，嗰个系女人嚟嘅。吓，你娶错咗嗰个咧，唔识煮饭嘅。吓，唔即系佢净系煮面嘅，唔煮饭嘅。嗱，但系你又唔食得面嘅，咁咪娶错嘢咯。即系一样嘅啫。你系睇个啱黄金星，但系你买只金矿股，你系娶错老婆，求错妻。咁咪啲抵输钱嘅，你输咗你都唔肯离婚，咁咪揽住一齐喊嘅，咁我都冇办法嘅。咁啲启示就系话咧，你唔可以买错嘢，你睇中一样嘢，你买嗰样嘢，你唔好睇中一样嘢，你买咗以为系嗰样嘢，啊错咗就冇得翻身。 嗯，仲有只啦，李宁啦，唔掂得噶呢只。 李宁呢啲系多古仔讲啦，李宁我同佢啊真系熟到喊，熟到喊咁滞啊！我唔系李宁打俾我吓，啊李宁呢啲啊一阵间讲啲 number 啲嗰啲系，嗱啲李宁嘢讲紧管理层嘅问题啦，啊你一定要知道管理层猪唔猪兜噶嘛，一讲荣盛重工个老细系猪兜，李宁何尚唔系一个猪兜，啊李宁个猪兜都可以解释到，因为李宁系真系。自己打个天下返嚟，荣盛系个政治光环套返嚟嘅，个政治光环甩咗，咁佢就冧咗。李宁就唔系个政治光环嘅问题，而系佢猪兜。嗱，总之个管理层猪兜呢，你就绝不能碰呢啲股。你从佢过去嘅行事啊，或者系讲嘅嘢啊，各样嘢呢，其实你系可以攞到个端倪嘅。吓，你发觉啊，冇理由咁做生意噶，但系偏系会咁做呢，你又觉得？你哋小心啲。嗱，我讲一啲不能碰嗰啲啊，好冇？你记咩？我讲过陈振聪只蒙古能源啊， 系 啊，因为好多人都问嘅，唔系问蒙古能源啊，我咪嗰阵时咪讲过嘅，我以为我哋啲网友好有慧根，其实都系猪兜。我咪讲话蒙古能源，因为呢个阵呢个陷阱要套阿光头佬入场，咁佢唔可以净系摆一。个 platform 出嚟噶嘛， 系 佢摆几个噶嘛，咁其中一只我估啦，咪166咯，另一个富豪搞出嚟咯， 嗯， 系咪？咁呢只嘢个陷阱276已经系即系蒙能已经系 set 死咗佢嘅，咁166已经系冇作用噶啦嘛， 嗯， 咁你仲买嚟做咩咧？但系好多人买噶、哦， 嗯， 吓、啊、高高都仲揸住到而家都唔肯走噶、哦， 嗯， 吓、啊、以为低低咁啊谂住闹咧，咁啊越。咁越闹越低嘅，咁、所以呢啲咁嘅财技股咧，你就要非常小心。 哇！ 啊，呢只嘢无底深潭嚟， 咁恐怖啊嗰度。 因为佢个历史任务完咗，佢个历史任务系一个陷阱啊嘛。吓、历史任务完咗呢、這个陷阱就要填翻平，咁你就冇计搞噶啦。OK。咁另外有啲咧，又系个公司个财技玩到出神入化嘅。一隻就其實我喺撈嗰度節目講咗就850啦，中亞能源嘅、啊，中亞能源衰咩呢？就係、是、衰貪心，就係、是、衰抽水。貪心嘅唔係個老細，而係啲股民貪心嘅啫。咁、其實你唔會中到呢啲圈套嘅、如果你係細心咁睇下間公司過去嚟講發生咗咩事，你冇可能中到圈套。好簡單咁講，佢2009年嗰陣時咧，就用億幾銀咧。就買咗個特尼西亞嘅油田，當時嚟講咧，佢就話係特尼西亞第二大油田啦，OK，億幾銀，咁跟住咧， 佢就讲到呢啲油呢好易转出嚟嘅。 嗯。 即係直头揼一揼隻脚大力啲油都折到出嚟㗎喇。 係啦，搵啲飲管插落去都搞定。 咁点知佢就逼唔到油喎。 係啦。 逼唔到油都算佢啦，唉，咁你慢慢嚟咬下咬下啲油都自动飞出嚟，当你係啦。 嗯。 啊，跟住佢去年年底嘅时候呢，佢又用咗500多万港币呢将呢成嚿嘢呢卖走咗喎。 喔。 即係用4年时间就输咗95%喎。 嗯。 即係你见到佢咁嘅 track record, 呢间咁猪兜嘅公司你都走埋去买去输钱嘅话，咁你咪抵死。呢间公司呢就见有位佢就抽水㗎喇。 係。 抽埋嚟呢佢就搵啲嘢买下，买嗰啲嘢咪一样自己回佣落返袋，跟住你又输钱，跟住佢又话，哎呀我又有新嘢搞啊，又有唔知搞啲咩天然气啊，咩页岩气啊，咩太阳能啊，咩咁又抽水啦，咁又陪埋佢，咁呢啲又係不能买啦，不能 untouchable 嘅股嚟嘅。咁另一隻係397啦，呢隻就點解呢，一個啟示就係話呢，當一間公司啊從來都冇一個主營業務嘅話，只係個市場炒緊啲乜嘢佢就變公司名變成乜嘢嘅話呢，呢啲股呢無論點升點跌呢都不能掂嘅。 係。 呢隻嘢呢就以前我唔記得咗係一隻好似啲纖體呀淨係咩瘦身嗰啲咁嘅公司，我唔記得咗個名字。而我哋股壇一個大隻佬係經常推介嘅，咁就輸死人嘅。 OK, 输死人，呢隻真係输死人。跟住佢冇搞呢啲饭啦，咁就变咗而家太阳能啦，咁食住个太阳能个势呢由几个先就炒到毫几两毫子啦，咁呢啲纯炒嘅啫。嗱呢啲你买咗之后跌落嚟呢你真係唔好怨人啦。 嗯。 你睇个 check record 呢，呢间公司从来都冇一个主营业务，个主营业务两三年变一次嘅话呢证明系猪兜。 是 你买嚟输钱呢系抵死嘅。 嗯。 OK。咁另一隻就系呢个嘅1838 China Properties,中国地产，咁呢隻嘢係不能掂嘅，因为点解呢，佢以前係太平協和系嘅，即係汪世宗系嘅，汪世宗系咩人呢，汪世宗系一个呢以为自己即係同李嘉诚啊，郭氏兄弟啊，四叔啊嗰啲平起平坐嘅一个富豪，但其实我自己觉得佢係空心老官嚟嘅。佢啲财技呢係玩借你嘅。点解会有一隻1838呢，以前汪世宗係有好多股㗎。最出名嘅就係太平協和。大家都听过，你过海嗰陣时候会见到一个 Pacific Concord, 乜嗰嘢立好鬼大个招牌，就係太平協和。咁呢隻嘢就做又即跟住就佢本来係一间即係叫做乜鬼嘢都有嘅公司啦，即係嗰啲综合企业咁样啦。咁跟住就做咗大陆地产啦，咁喺上海里面有啲协和广场啊，咩康城啊，咩差嘢啦。咁但係佢好奇怪，佢好識玩财技，佢識玩私有化。咁当年呢就将咗太平协和呢就私有化咗。五折嘅市价私有化咗。咁啲股东一定嘈啦，咁聯交所都嘈㗎， SFC 都嘈，喂你冇理由咁样私有化。因为你私有化嘅话你一定要有个原因，俾一个好实质嘅原因。例如就係话你个股价长期喺个 NAV 以下好低，即係你个 NAV 系值一蚊，你个股价一毫子嘅。我做大股东我觉得即係股价反映唔到我嗰个公司现实，我私有化出去合理嘅。但嗰陣时佢唔系，佢 NAV 一蚊，你个私有化价钱系五毫子。咁一定反对，咁但係最后佢通过，因为一嗱要私有化，你举手开个 AGM, 你举手嘅话呢你大股东呢係唔可以投票嘅。 係。 全部係小股东投票，要大比例通过呢先至可以成功嘅。如果唔系嘅话呢李泽楷一早私有化咗个爆仔啦。咁但係嗰陣时佢私有化到呢就大家心知肚明，就係话佢收晒啲街货。即係啲細股東其實都係佢啲人嚟㗎喇，咁舉手私有化咗佢，咁所以當然有一啲小部分嘅小股東賣唔出嘅，咁輸曬啦，私有化咗啦，即係半價咁樣輸咗啦。咁跟住佢呢隻1838呢，就係佢話用返同一嚿資產，即係當日私有化咗嘅大陸嘅地產呢，就再上個市嘅，但都仲有人買嘅，跟住個股價跌到落創新低呢，就呢啲係咪叫做抵輸先？呢啲即係輸咗，即係唔好同人講啦。是咪啊，即係你知道嘅背景係咁样玩啲财技，将嚿资产私有化咗，得贱价私有化咗，再用呢个资产再包装同一样嘢再上市，再抽多你次水，个股价再跌落嚟，你输咗唔好嘈。但呢隻嘢好奇怪嘅，有好多人都会入局㗎。点解呢，佢成日周不时呢间唔中都会有啲财经演员啊，即係我啲咩谋利呢走出嚟帮佢写报纸㗎。最唯一一个 point 就是 NAV 折让好大。 嗯 啊，哇！佢每股啊，其实 NAV 咧值六蚊嘅啫，咁而家得两蚊咧，哇！个折让咧成哇六七十个 percent 啊，即系抵到烂啊！唔买即系唔买，阿妈都唔会原谅你啊！佢经常有噶，跟住就氹咗一班傻佬友走入去啦，啊，跟住个价又继续跌啦，啊，咁啊，所以呢啲故事个启示就系话咧。如果你同一啲同頭先你講嘅即係華智係一樣啦，你同啲財技好犀利嘅人打牌咧，你真係其實注定係輸一半籌碼俾佢嘅啫。 嗯， 嚇咁呢啲亦都係其中一個嘅例子，呢啲 untouchable 嘅。 嗯， 嚇，啊，即係你問我係唔會答嘅。嚇，啊，你話俾我聽輸錢應唔應該留底啊？應該點樣部署啊？其實就冇乜部署，因為你買嗰下已經係錯咗㗎啦。 嗯， 嚇，啊，錯咗第一下，你唔好諗住有第二、第三下幫你可以變成一個正確嘅。嘅行為啊 ，OK 嚇，嗯，咁啊，即係呢啲係一啲嘅唔可以掂嘅股。咁， 嗯， 啊，喺我接觸一啲上市公司裏邊咧，有一啲嘅管理層嘅行為咧，一出現咗咧，我都係唔會掂嘅。 嗯， 即係我都會唔係唔會掂嘅，而係有戒心啊，嗯。第一樣嘢就係啲管理層咧，即係不停咁講嘢啦。 嗯， 即係佢好多大陸公司老細咧，好鬼中意講嘢嘅。 嗯， 即係佢哋好適合做網台嘅。 嗯， 嚇，啊，佢哋講啲嘢講到天花龍鳳啊。 嗯， 四五個鐘嘅喎，咁嗰啲你就唔好買啦。有一隻就係眾安房地產， 哦， 嚇，啊，佢個老細唔識做嘢，淨係識講嘢嘅。 但有冇啲老細係真係做網台咧？ 有嘅，有嘅。啲老細中意做網台，一人真 係。 我都識一兩個係咁嘅嚇，即係遲下揾下佢真係。有冇興趣做 Vacation Member 咯 ？OK， 三百零蚊對佢嚟講應該數入税嘅。咁有一啲老細咧就好多雄圖偉略嘅， 嗯， 好多大計嘅，嚇， 嗯 啊，講到話天花龍鳳啊。几十样嘢啊， 执完再起噶嘛？ 就系嗰啲，即系讲真，你系要做大间公司嘅，你做一行已经够噶啦。 嗯， 你同我讲我有二十行生意，有七十个 project 冇用噶， 嗯， 你做到一样就得噶啦。 嗯， 但系通常讲到咁多 project 喺手嗰啲咧，到最后咧都可能一样都做唔到噶。 嗯， 吓，啊，因为佢讲咁多样出嚟咧，佢其中系其实佢嘅目的系想搵一样嘢困你嘅啫。 嗯， 吓，啊，咁啊，通常都困我唔到噶吓，啊 嗯， 我啲好醒目嘅。咁第三种咧，先系第二种啦。第三种嗰啲咧，就成日话自己有啲咩关系， 嗯， 尤其是有一个字咧，就最憎听嘅， 嗯， 即系尤其啲大陆人、香港人都有嘅，香港人都有，叫直达天庭。成日有啲话，哎，我同啲领导好熟噶， 嗯， 我啲嘢直达天庭噶， 嗯， 嗰啲嘢我话俾你听，嗰个老细同我讲咧，佢嗰只股咧，我一定唔会掂嘅， 嗯。 直达天庭，你好咩鬼嘢天庭啊？ 问米咯， 吓，啊？ 问米咯， 问 米，问咗去。 你飞甲啊，飞过去揾阿李克强，我都信你啊，大佬。直达天庭真系啊，你用乜嘢去直达天庭啊？揾堂楼梯去直达天庭啊？咁呢啲我系唔会听嘅， 嗯， 啊呢啲黐黐地线嘅嗰啲咧，嗰啲股啊真系不能碰嘅吓，咁呢啲亦都一类啦，吓咁啊，即系其实有好多类呢啲咁嘅老细，即系你接触得多啲上市公司老板咧，即系你就会知道，有一啲系好踏实做嘢嘅，即系做嗰行生意就做嗰行生意，即系当然唔一定成功，亦都有失败例子，咁但系嚟讲咧就系话。佢係真心真意係為咗嗰間公司個業務去發展， 嗯， 而唔係話呃騙騙啊，同你講哎呀的啊，其實我有個地產項目啊，咁諗住打去邊度啊，啊跟住你發覺你啲眉頭眼㗎，唔係好中意地產嘅話，即刻就轉啦。哎呀，其實阿的啊，我有個網台㗎，好似幾好啊咁樣啊，跟住發覺阿的你同佢網台冇興趣，我又轉咯， 嗯。 啊，其實阿的啊，我有唔知搞乜搞咩啊，我總之我講到你發覺。你好似有样有兴趣，我就入位㗎喇。 嗯。 啊咁成件事都系咁嘅啫。啊咁所以嚟讲呢即系买上市公司嘅时候你成日都话要买个管理层睇个管理层。你其实从佢哋过去个 track record, 你可以睇到啲端倪。如果你有机会认识佢或者报章里面你听佢讲嘢睇佢讲嘢呢你亦都系知道佢一个系咩嘅为人㗎。咁， 嗯， 其实你系可以避开呢啲呢即系我 classify 位呢即系不能絕對不能掂嘅股票嘅， 嗯， 啊咁呢樣嘢咁多，即係 B 嗡嗡啊，啊係咁講嘢唔識做啊，好多嘅，我話俾你聽，喺我接觸嘅上市公司裏面大概十間七間啲老細咧，得個講字唔識做啊， 嗯， 好多嘅， 同意啊， 嗰啲即係個股價一定係跌七成至八成，一全部應驗嘅真係，係 啊， 咁啊，所以即係有啲股。唔系话唔俾你买，但系买之前咧，即系听啲 number 啊，咁啊侧边又话有人同你讲话呢只得嗰只得啊，咁你即系你要细心去睇一睇咯， 嗯， 啊唔好乱咁中呢啲咁嘅死亡陷阱咯，一啲一跌就十年唔翻身嘅， 嗯， 啊 OK， 嗱，喂，咁啊，问翻耀尊啊，头先你话啦，再想讲多少少关于雍城重工同埋李陵 啊，系、啊， 究竟有啲咩古仔 咧？我上几个礼拜咧，咪成日都讲咩李克强， 嗯， 咩前方啊，咩新经济无商业模式啊咁样嘅，啊，我相信啲网友都唔系好明白我讲咩噶啦，不过 anyway 算啦。咁而家個事情發展到呢度呢，我 update 返大家，就係、是、李克強呢就真係成為我嘅心目中嘅英雄啦，佢好硬正，佢冇跪低，佢話唔放水就唔放水，哪管個出口跌到落去唔知去到邊，佢都唔會放水， 冇錯， 好厲害，我哋係需要呢啲嘅領導嘅、我總之我覺得我條路啱嘅，我就行到底、中間你叫我放水我死都唔放、但係你知道我上幾集都講過啦，佢面對嘅好多啲利益集團嘅惡勢力㗎嘛，嘅挑戰啦，同埋威嚇㗎嘛，雍城重工係威嚇緊佢嘅。我覺得啊，純粹小弟覺得與本台及本節目立場無關。威嚇佢係咩呢？嗱，你要知道雍城重工本身係有個政治光環啦，以前胡溫嘅年代。如果唔係，我淺打到你講咗啦，冇理由咁短時間你可以做到一間民營公司，仲係做船嘅，做到咁大㗎嘛。你做船梗係慢慢將間公司擴大先有咁大，突然之間冇出嚟就咁大㗎喎佢。咁呢啲唔係政治背景係咩原因呢？冇可能㗎。係咪先？即係網台咁樣 Vegasin 當然而家有個好細嘅網台，你都有想變成 MimiHK 咁樣咁大啦。但你都知道係要慢慢㗎嘛，係咪？你唔可以即刻變做 MimiHK 㗎嘛。MimiHK 咁大。MimiHK 同呢個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係同 level 咁睇齊㗎嘛。咁你但係你都知道你由細變大，做船更加係，但係佢一開始咁大，你知道佢個政治光環好緊要。咁你知道今個禮拜其實即係導致到之前 A 股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雍城重工走出嚟話出唔到人工㗎嘛。出唔到人工。搞到即係好似有啲人會將佢失業啊，你快啲放水啦克強，你唔放水呢我人工都出唔到，我人工出唔到呢就炒人，炒人呢就會提高個失業率，你點算啊咁樣。咁克強又好強硬啦，唔放水非常之偶像派，跟住我真係拜克強拜到不得了，呢期真係上晒身咁滯。咁所以你可以知道雍城重工連呢啲咁嘅唔出人工宁愿罢工呢一招都出埋嚟逼中央政府嘅话呢，你可想而知间公司而家已经係冚头埋墙咁滞。係咪跟住第二 round 仲係逼緊黑强哥㗎，我偶像黑强哥㗎，就係啲大行咪叫人贬值人民币嘅。几个礼拜前话我哋呢个节目真係好有启示性同埋好系启发性。咪话个贬值人民币一样嘢嘅。 係 呀。慢慢不能贬，贬值系一个非死嘅问题。 嗯。 贬值就系你跪低。贬值咗啲人就会话以前咪几好囉，係咪胡溫嗰时候放水人民币有一升值咪几好囉。你睇下你习近平李克强上台而家搞到要贬值人民币呀、你哋咪猪兜囉，係咪？咁而家你见到大行好多都叫中国贬值嘅。但係我记得我之前节目讲过啦，而家中国出口係跌咗，佢係其实真係有条件贬值，但佢都唔可以贬值。 嗯， 因为个非市嘅问题。咁、所以呢样嘢大家就要知道啦。OK， 咁所以个呢节冇乜启示嘅，即係 update 返即係李克强呢、這个即係我偶像囉。佢而家喺国内嚟讲叫做进击的暴力哥。暴力哥係一个新 terms 嚟㗎。即係讲緊 A 股，因为 A 股呢两日呢就爆咗成100点上去㗎。 係呀。 因为有一个暴力哥，咁呢个暴力哥系边个呢？咁其实一个虚拟人物嚟嘅啫。 OK， 就觉得以为有一个人咧就买紧上去，但系嗰啲人咧其实就系啲普罗大众，又以为有人买紧上去，佢哋冲埋入去，所以真系令到个市上去嘅啫。咁佢进击系代表紧佢嗰个改革嗰个理念，系好进击。我唔会跪低，我誓不低头。为咗我个商业模式嗰个嘅体现，我唔会喺度呢个时候放水。我唔会贬值俾你班咁嘅政治遗民呢喺度口诛不伐我嘅。所以我哋一定要撑李克强。李克强好嘢。OK， 阿迪记住。每日瞓觉之前都要喊三句口号，李克强好嘢。佢嘅成败就係我哋中国未来嘅成败。佢唔可以跪低。佢跪低香港都要跪低。 係。 OK?OK。有李克强恒指三万二不是梦。 OK。 系咁， 好。 你要去买翻对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哇！ 篮球鞋的作用是将你跳起之后落地的冲击力减轻的，始终都是真正的篮球鞋才是一个篮球员的。 买了篮球鞋未啊？来 D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二楼241号铺，还有很多球衣和运动用品， Ragazine 会员独享9折优惠。 Leito querido